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抢住配成双。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乐几十二遍，白天晚上 有乐几十 二遍，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 东方，街坊 娱乐几十二遍，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几十二遍， 这里没我王大雷。 王维、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都结婚了，爸爸妈妈还经常到家里来，好像老公有点不高兴。咱们到快乐大街876号里看看这家发生了什么。 哎呦，这还真不错啊！哎，这房子看挺好。 爸 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都进屋了，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来的？ 没听见。 你们这个防盗意识太差，这门也不关，我一推门就进来了。我这儿当然离你们也不远，过来看看。 哎， 这还不远吗？ 现在半夜不看新闻联播呀？ 我刚才睡着了一下，我们俩看电视看呢。 看电视看，这电视得有多无聊啊！再者说，年轻人没事看什么电视？ 这不休息吗？ 对，我们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吃的什么晚上？ 没吃呢。 啊！ 你看我没吃就睡得着，得多累呀！您说我们 就上班完回来以后挤车，堵。 哎呦，真费力，这点都没吃饭呢。我来就好办了， 您给做点、啊， 做咱外吃去吧。做饭我不行，早说让你妈来了啊！你妈会做饭。 没带点过来呀、啊？ 不知道你没吃呢。明儿吧，明儿让你们回家吃去，好不好？ 哎呀，反正甭管了，我们这么大，我们 管 都知道。 不管还行，我今儿特地来看，让我逮住了吧？ 不， 逮住了吧？ 逮着什么了？ 你看这屋真乱， 哪儿乱呢？哪儿乱？您说 啊？好，这幸亏我来，让你妈来，这早上房了， 给拆了。哎，我妈上房了，我妈那腿也够好的。 你妈上不了房，你妈这脾气这火上房了。 您没事也不用 了。我们其实一会儿订餐了，爸，我跟你没说 什么 订了。 什么事儿去了？ 订餐了。 老订餐还行、 哦、 老订餐那里边重油重盐，有那个什么素。 现在年轻人都这样， 都忙。 你别操心 了，你看你胖的， 您也不瘦，你别操心了， 胖了吧？这都是吃那个那高油高脂的东西吃的。 您看您比我还胖， 订 点健康啊。 你哪儿？ 我天天家里做呀、啊。 那订点素餐的不？ 那素餐的不白花钱吗？订还不订肉的？ 您就别操心了，哎呀， 怎么都是您说有理。 就是，我们自己这么大能照顾自己。 人上一万，无边无沿。 哪有人一万？行，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还说自己能照顾自己，让我这一看呢，全是毛病。 您事儿多呢。你看您毛病比谁都多、啊、 你回去修着吧、 哦、什么 大一壳子，你非让他修着，修哪儿？你说 我修着什么？我修着、 回休息吧。 他要让您歇着吧。 我刚说也就是你是我亲闺女，完了，要不然都不信。 我怎么就完了？ 爸说给你做丸子，你听错了。 行， 你要干嘛呀？爸 就给拿钱，别拿了。 谁拿钱了？我这 掏兜干嘛呀？ 啊， 掏兜 儿，我这拿给你照照片，回去给你妈看看。 别， 这什么情况？这都是 别来 了，你妈要不放心， 你去厕所干嘛去？ 出去，你看这水管坏了，看水管没水。 哎，没事，咱找个水暖工给修了。 什么水暖工？ 水管工？水管？ 水管？你甭跟我就这字眼儿，水管水管水管水管水，那不要钱、啊？ 嗨，要点要点，没什么事。 那这都没水了， 您爸爸我不会干是吧？年轻时候我就是水管工。 哎呦， 这都没水了，您也就甭想自活了。 哎哎、拿不完私自了。 快！ 对对对，哎，把门关上。 我知道您这， 你看刺出来了吧？好了吧？ 会干这些。您要不把那边也给修一修，拧一拧。 你看你真是非 百般。你要不说你会弄啊，我还不生气。你说我会弄，我这会儿腾楞我就上来了。 你别腾楞我。 你会弄你不弄？ 不是我没。 你会弄你不弄？ 我们没发现吗？不是，这不是您刚发现吗？ 我怎么一来就发？谁呀、啊？ 喂。 你谁呀、啊？ 老头子，你出来了。 没锁。 哎呀，姑爷，女儿都在呢。 哎，妈、 哎！对了，这是你们家。 眼睁睁看见你说这话， 您不是跳广场舞去了吗？ 您老被蒙住了啊！你们家，你们家，这家里怎么那么乱呀、啊？ 这不 把 刚弄了吗？ 把我这说的话又说一遍。 我就知道你们一回来就得这么稀里马哈，带着家伙给你们收拾来了。 你带什么家伙来？别乐，别乐，别乐。 光亮光亮精啊，那叫什么？ 光亮精，你在家不干活。洗洁精都不知道靠光亮精， 妈这剃头的给秃边剃头了，那是 这擦家具擦哪哪亮那个叫瑞哥 君。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我来了，你们就放心吧，我都给你归着干干净净的啊。枕套外换了啊。 嗯，那你妈赶紧走吧，忙大晚上跟那待着。 来一趟就干点也干点。 他那是来一趟，他们天天来嘛，不是他们。 他不想我。 安 静，我 修好了。 这刚结婚，我爸 厨房好了， 想我。 你说你这人一说，咱俩这好，弄一工人，弄一 保姆，卫生间好了， 弄一保姆干嘛呢？你说这是。 关键是我也没离开家，上学的时候我都没住校。 阳台好了。 你说你爸这说这好，那咱这住的是房吗？这个全是毛病。 我爸 卧室好了， 你这卧室都，您出来吧，怎么还上卧室了？ 我爸是太贫了。爸，吃玉米吗？ 玉米，哪有玉米？ 先给堵上堵上。是这样的，我因为从小爸妈可爱我了，家里就我一个。然后又那么乖， 不是现在咱们结婚了，我 放心， 我都那现在咱们结婚，你不能拉他往那儿跑， 你怕你照顾不好我， 这怎么可能呢？ 你眼家里就一个，你这样的，我爸我妈觉得你会照顾人吗？ 是我们家里一个，你看我爸我妈怎么来呢？ 你爸你妈那是因为放心我， 这是家长懂事儿， 是懂事儿吗？这话怎么说的？我爸妈哪儿不懂事儿呢？给咱们收拾这么干净，做那么多好吃的，怎么叫不懂事儿呢？ 哎呦，你看看怎么样，过得不错吧？累死我了， 累死我了， 累死我了， 累死我了。 你这老两口好像都争着死，你说受得了吗？ 他们是表示自己为咱们付出了很多，你们好好孝顺。 哎呀， 行了行了，您 不用不用怎么孝顺我啊，过年过年 我给爸爸捶捶腿， 不用给钱，不用给钱， 肉肉肩膀， 没给钱，我这也照着看，你给归类成什么样的？ 啊，这跟我这一样啊。 那慢点走啊。 哎，咱们好好休息啊。 哎哎。 第二天， 王导， 哎呀， 什么事啊？ 怎么了？又没锁门 来了？ 还没锁门？ 锁了锁了，您自己打开，我们不知道啊。 您这不是有钥匙吗？ 是啊，我就跟你们说没锁结实。我本来以为捅您钥匙里得捅半天，咱里边反锁呢。我这一捅就开了， 吓我一跳吧！ 防范意识不强。 来了，你现在特别爱突然袭击。 突然吗？ 不突然，都习惯了。 哎，一点都不突然，这点来不很正常吗？ 你说你爸， 这不晚饭点吗？ 您没吃呢吧？ 你们吃了吗？ 我们吃完了。 今儿吃完了。 吃完了，真怕您来不。 今儿吃完了。 吃完了。 订餐了。 又订餐？订什么？ 订素菜。 面条。 素菜面条吃太不好了，这营养跟得上吗？ 跟得上，我们爱吃。 你看闺女都瘦了。 我们就是茄子面，最爱吃这素面的。 不行不行不行，我自己做饭开火。 行行行， 你干嘛去啊？ 厨房看看啊，还有什么可吃的？ 我以为又修管子呢，我们这坏的也忒快了。 哎，是这厨房怎么这么脏啊？ 我们都没起火，怎么脏了？ 这煤气火这么乱的？你看你 昨天您，哎呀，昨天 你看这管道，哎呀，哎呦， 我们家这管道是塑料的，我们这是。 哎呀，抽油烟机这么结实，我给你们整整啊。 别让燃气给熏着。 哎呀，您昨天这不是刚归置完吗？ 哎呦，确实有点味儿。哎呀， 不是，哎， 光给去总烦啊，熏着我，你们有好处是怎么着？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啊！ 不是你爸什么意思？天天来什么意思？ 哎， 我呀？ 爱你，他是爱你，是不放心。我说干嘛呢？天天来，这日子怎么过？搬你们家去得了。 因为我在家里特别受到爸爸妈妈的喜爱。 那你住住去。 我是我们家的小宝贝。 你什么？ 爸爸好了。 那你就回家住去不就完了吗？你跟这好，他们老往那折腾什么意思？ 非要跟我 卫生间好了呀？ 你瞧瞧， 结婚不是你提的？在家过得是挺好的，每天吃一水果呢。 阳台好了。 你这跟昨儿一样啊。 你要 是好了， 你瞧瞧， 你就非娶我呗。 我是疯了，我知道你爸你妈这样，当时我不跟你结婚了，我就。 哎，我听见这句了，这要跟谁结婚呢？ 不是，我说我知道您这样，我早就跟他结婚了 啊、哦，是不是？ 您太上心了，对吧？ 那当然了， 我们这 哎呀，今儿看天气预报了吗？ 跟昨天一样。 好、哦，注意变天了。 是是是， 知道吗？ 是是， 你注意冷热。 得嘞得嘞。行了、哎、回吧，您没啥事。 那到时候我妈来了，让她给我把毛衣找出来。 怎么还来？ 放心， 你瞧瞧，说谁有谁，你这说曹操刘备就到，你怎么弄？ 来了，说错了 啊， 说曹操是曹操到， 哦、 刘备不能来。 怎么你 老话不会？ 啊，你妈来了是吗？刘备到，你妈不是姓刘吗？ 你妈叫刘备， 谁说叫刘备？ 亲家这么多年不知道。亲家母叫刘备， 叫刘培，那是多音字 哦。 主要是带被窝来了， 怕你们冻着。 这是个真事儿，小李跟老公结婚才几个月，有些问题婚前没当一回事儿，婚后矛盾越来越大，感觉有点过不下去了。怎么回事呢？这是小李的父母啊，生怕小李每天回家吃不好住不好，所以隔三差五给他们家做饭，而且愿意啊帮着女儿女婿打扫卫生，看到家里菜没了什么东西没了也喜欢给添一件买一下。这二老呢还帮着晒衣服晒被子收衣服收被子，为了这些家务经常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一来二去小李的老公不乐意了，家里东西一坏他就说小李爸妈弄的，说不喜欢他们来帮着打扫卫生，不喜欢他们不打招呼来家里，说这又不是他们的房子。小李感到很为难，因为这些琐事俩人没少发生争执，总觉得价值观相差的是越来越远。大雷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觉得吧，既然子女成了家了，父母不能再一手抓了，理解这个女婿都成年人了，给他们自己空间，别没事老当保姆。 维子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啊，这个一方面还是这个叫可怜天下父母心，甭管这孩子是结婚了也好啊还是怎么样也好，就是只要不在父母身边，我觉得父母都是担心的。但是呢毕竟成家了是吧，到这个岁数肯定都会自己独立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有些老人的这些关爱呢稍微多了一点，应该是尊重子女的人家个人空间。嗯， 尤其是别老到人家都巡视一遍，厨房好了 就爱上厕所。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小学， 哎 是什么？ 听说了没有 啊？ 这个数学这王老师结婚了。 结婚了？ 没告诉你信儿啊？ 哦， 你看你这人缘、 哎、孩子们还没上课呢，你们说什么呢？ 结婚了。 你啊，你又结了？ 什么叫我又结了？ 对呀、啊、我们随我一回份子的。 行行， 退份子？ 退份没有退份子的，我这个婚姻啊咱暂且不说，旁边又有一结婚的了，你们准备份子吧。啊 哟， 那刘老师 啊 我知道了，刘老师那个不在周六周日办，下周的四办。 哎呦，下周四我这有课呀。 我也有啊，一天呢五节。 不是，这咱们得想一办法，你说结婚这么大喜日能不去吗？是不是？ 能啊， 得去。刘老师校长红人。 对，听说他 在哪儿长的红人。 哎呦， 不是，亏你还是个语文老师，怎么对这语言怎么？ 我是没听清楚，什么长红人？ 他是校长红人，跟你说，保证场面特别大。 那吃的肯定好啊！ 我估摸着，不得是五星级的。 同事随200块钱份子， 保证错不了。 哎，我这个、 哦、 到那儿去，哎，这饭肯定是了不地了。 保证四干四鲜四蜜饯，四个甜碗四点心。 没有荤菜。 这是前面的，后边一大堆呢。 前面也没有荤菜呀、啊。 说说， 您给说说。 我没吃过，我得说说。 这不是猜着呢吗？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这不是 小猪鸡、小子鹅。 嘿，你也知道？ 这哪个是？ 小鸡腊肉、小花小肚。 哪个是四干的？ 不是， 哪是四干呀？真的。 四干啊，四干是这个。 那个四鲜呢？ 怎么都问呢？是馋了是怎么着？ 不是，我就关心我这200块钱吃不吃得回来。 你放心，那么多大领导在， 那我打今儿就开始饿着，到那天我们吃。 嘿，你到不了那天。 太棒了！ 你要这么饿着，您到不了那天。 我每天喝点水。 王老师就 胃撑起来。 王老师也是没见过什么。 真是200块钱，你想吃什么呀？ 不让上桌呀、啊！ 让！得了，上课了呀，我先回去教了啊。 我也去了。 哎呦，那我跟学生们交代一下。 都得跟学生们说说 啊，还得跟学生们交代，让他们也随份子。 说一下不上课呀？你不能到时哪天来了呀？你不在。 哦， 我不在，谁还会在？ 你唱什么？ 前头。 行。 老师好。 徐丽好，同学们好。 老师好。 老师好。 今天老师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希望大家多多的理解。 又要收钱，老师要收钱，咱们这学校老收费。 啊，今天老师不收钱，同学们不用把手都抄到背后。 同学们已经都害怕了， 我全藏着。 同学们不用把手背在后面。好，老师今天说一下啊，我知道同学们非常喜欢老师。 我怎么没有感觉？ 反正我是没这想法。 每课必听，是吧？ 我想不听也不行啊。 你们喜欢老师的课，老师心领了。 怎么都是这句？ 是心老师要辞职了，不干了。 那么现在呢，老师给大家放一天假。 好， 开心吗？ 好， 那么就下周四同学们、 不是明天 就不用背书包来上老师这节课了。当然了，你们如果有其他考试的课， 就放一节课呀、 不背书包， 不背书包， 我一节课下课还得回家背书包，也上下节课。 你一节课不解渴呀？ 其他老师怎么决定呢？老师还不太清楚。于老师这节课大家就可以不用上了。 咱们这老师这么好啊？ 老师亏心了吧？ 上课来还生气？ 进行课堂测验， 你看看多讨厌！ 说完了以后还要测验， 把卷子。 这可咋办 啊？下节课是什么课？ 数学。 数学课？哦，数学课我得把课本拿出来了。 刚才连本都没拿出来。 安静了。在上课之前老师要说一件事情。 是不是要考试啊？ 啊，这位同学还是很敏感的。这个我要说一下啊，下周四我的课啊咱们可以不上了，所以我的课你们不用背书包。 也不用背书包。同学们，下周四放假，仅限于我的课。 哦，好。哎， 仅限于他的课，他的课，他的课，他的课，没有课了，就是休息了。 早自习没有取消。 那还得来呀、 那我就不来了。 我也不背书包。 那行，咱们都不来了，书包也不背来了。 你不来，书包来干嘛？ 可真是不像话 啊！这怎么？ 我敬你没敬你？ 你看人王老师早就默默的在吐了， 弄个底儿。你养金鱼呢你？ 谁养金鱼了？你养花盆了？我这嘴都有点不利索了。哎， 站住！ 嗯， 刘老师、张老师， 哎， 怎么今天不上课呀、 上课你 作业交了， 作业拿过来，下节课我就考你。 下节课我考你，你看我是谁啊？ 你是啊？ 我谁呀、 闪人！ 我是豆豆的家长。 下课了，休息一会儿。 就没上？怎么上课？你们说放假就放假，也不通知一声，什么原因？ 我们通知了， 通知了。我们、 你喝了没？今天可是我们陈老师结婚的大喜。 喝了。 陈老师结婚、陈老师结婚就放假吗？ 陈老师可是不一般。 胡人。 什么人都不行， 小胡人！ 我告诉你们， 胡萝卜戴草帽，小胡人！ 您说你这点智商用在教学上多好！我说我们孩子现在一嘴翘着腕，都是跟你学的。 上学的不用追的真好， 还真老这翘着腕， 真好。 你随了呗？ 我什么都随了， 你随赶紧随。 不是陈老师， 陈老师的这个席不能不去，他回头记着，你们也给小红包给你们玩。 记你考勤， 我上上反去， 上哪反？反去， 反你们的问题， 反喝多了还得往上反。 我搀着你走， 走，你跟干交作业，交作业。 我说谁孩子了，爹？ 这倒霉的爹， 这俩老师，我告你们。 我们是这样哈，我们因为这个老师他结婚，对吧？那么我们又是一个学校的同事，那么就是他结的东西我也会结，我不参加他的，他不参加我的，那么这个感情就很难联络。 这跟放假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学校老师都去吃去了，这学生不就得放假吗？ 我们学校上课学知识怎么办？ 你们、啊、你该学学你的知识， 你还没醒呢。 一遍依然有这么一个学校，这个是上演了刚才我们所演绎的一幕。当然了，我们表演的很夸张了，人家这事儿呢相对来讲简单一些，就是这个小学校啊，因为一名教师结婚而将全校放假半天，当地已经组成了调查局对这件事展开了调查，涉事的学校校长也已经被停职了。而事情过程是怎么回事的呢？我们请这个小同学叙述一下。 就是老西说我们全部的不上他们的课，说放假让我们回家，说老西有戏。 老师有什么戏呢？捉放曹。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丁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真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维、袁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演唱西游乐队周飞。 心疼爬过的墙，燕子飞上了梁，门前的槐花香，树叶在摇晃，水中的小金鱼啊，瞧着那嘴挺壮。小院里有东风起，风起藤林黄。时光悠悠过，听听这边响，咱们几个老街坊，时不常的得拜访。没事逗咳嗽，再逗咳嗽，事儿不往心里装。四九城中一个小院儿，咱在这地方，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真亮，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 七十 二变， 烤王子 白天晚上 小院之前 二变， 往来房 有没有我 该用它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没有我王大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欢迎来酒吧里。哎呦，熬夜。怎么了？今天没睡醒？ 哎，这话听不对。 没休息好，累了。 听说你最近跟一个小姑娘走得很近。 啥？卖糖葫芦那个， 跟小姑娘走得很近， 开始烟雾弹了。是 那你说谁呀、啊？ 小曹呗。 小曹干嘛的？小曹 胡同，反正小曹跟他最近老嘀咕，朦朦胧胧有听到什么手机在你那儿，不在我这儿，不在你那儿。 哟，他把手机落你这儿了？ 不是这意思，这不前些日子吗？ 啊， 这姑娘啊上美国了，上美国就出事儿了。 哟， 对， 惹着什么人了？ 没惹什么人。 哦， 捡一手机。 在美国捡手机、 什么、哪儿捡的手机、 在哪儿捡呢？他上那个家里蹲不下那儿去潜水去。 他加利福尼亚， 对，弗吉尼亚， 好俩地方。 他在那加利福尼亚那潜水，在那个水底下、那水草边上捡一手机， 水里捡到手机。 对， 哎、 捡手机之后，本来说得给当地警察， 没交。 我说没交，为什么没交呢？ 太好了，那手机 不是太好了。那手 机泡坏了 也不是。 哎，手机上面是不是都长了那种 苔藓？ 对， 不是，那手机你这瞎说，手机咱不能掉海里，掉脸盆里都不能要。 是不能要啊， 他这掉海里捞了你告诉还挺好。 他那手机上面装了一个防护套，那防护套是防水的、你知道吧、 就是潜伏的时候。 潜伏 对对， 那叫潜水的时候浮潜，没有叫潜伏的。卧底才叫潜伏的，你知道吗？ 浮潜的时候带一个那种透明的塑料套， 对， 下去以后呢什么都能拍，你在里面蹬腿吐泡翻身拍出特清楚。 对， 这位先生要淹死， 这位上水里演王八去了。 我都没听说在水里演王八 去。形容人家游得好。 哎，对， 这是形容好吗？ 王八游的就是好。 你老跟王八， 谁跟王八犊子 似的？咱离开王八说点别的行吗？ 然后你这姑娘呢就捞着了。 对，这话说太好，一语双关，捞着了。第一呢是把手机捞着了，第二上来一卖钱，他也捞着了。 还真不是，他拿着手机本来想交给美国警察，后来一发现啊，这手机操作界面是中文的。 嗯， 他一看是中文的呢，他就知道，哎，这肯定是中国人丢的呀，万一谁要找呢？没想到这电话呢，还是准打通了。 哎呦，手机掉水底下这么长时间，愣没断电， 没，他又冲上了 啊、 他又冲上了。 谁冲的呢？大鳗鱼。 小花，小花， 大鳗鱼倒是有电。 小花，我真的建议你，你必须得看看智商了。大鳗鱼给手机充电，电压也不合适啊。 哦，对，它110的。 对呀、你手机不都有220的吗？ 小朋友们，说这手机怎么着了吧？ 电话响了，打电话是一老头。 什么关系？ 手机的主人是老头的闺女。 哦， 老头打电话，这电话是他闺女的、他闺女跟他的女婿两个人一块上美国玩去了。这手机呢就掉到这海里了。 所以小曹找到你了，叫你帮忙找到那一对夫妻。 对， 绝对吧， 其实这事特简单，既然老头已经给他打通电话了，告诉一地址就找着了，再找老叶，这就是为了搭讪， 说明这姑娘对我有意思， 这绝对叫这叫脱了裤子干什么来着，反正是多一道手续。 对，我现在一直在怀疑这个问题。 好事好好事。 什么叫好事？ 你有对象了是好事啊。 那这个事儿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怎么那么巧他们去美国潜水掉一手机，还带着这个防水套， 你现在 就被中国的一个姑娘从美国捞出来以后，正好回国又接到了这么一个神秘的电话， 然后还找到我。 小花，小花，你现在是质疑小曹说瞎话，还是质疑老头诈骗？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这件事真的是机缘巧合，这个缘分， 这缘分圆的太圆了， 这缘分比中彩票都难， 连我都觉得圆了。 有点感动，我丢了那么多东西， 小花 也没有一个人， 老叶都没感动，你也感动什么？ 真是， 我鞋里也没少丢东西啊，鞋。 你在那儿 没有一个给我捞上来 给我。你是在池子里丢的是吗？ 眼镜、墨镜都掉到海里了。哦，当然他们都不响，所以没法打电话。 你要说小花这人可以啊。这人你琢磨这形象多可乐啊，游泳戴着一墨镜挎着一相机，还是穿着一鞋， 还有帽子也进去了。 这他不是想游泳，他想自杀呀。 那就是跳海了。你 不是不是，你想怎么，我拍照拍照，大浪来了啊， 让让浪拍了。 你先告诉我这戴着帽子去是怎么意思？ 对， 防晒的呀。 那眼镜墨镜是为什么同时戴？ 这里面哪个最贵？相机，我肯定先保护相机。我是一低头，相机 先扔了， 我一捡，这头低得更深了，墨镜啪掉水里了。 他们都能联系得上。 这个帽子一下翻了，进去了。 啊，鞋呢？别告诉我鞋一翻身，鞋也掉下去了。 鞋是我扔着玩，扔不扔丢的？ 你瞧瞧，你瞧瞧。 怎么说起我来了？关键就是说我没有碰到这么巧的事情，没有人把这些东西都一样一样还给我。当然，一般眼镜上也不写名啊， 是 啊，不写电话。 对， 所以他们丢的好，建议大家下回 丢手机，什么都写上。 哎，那也不好，现在手机可丢不起，丢了以后心慌慌、意乱乱、意乱情迷。 等会儿，丢手机跟意乱情迷有什么关系？ 有的手机里面有情侣照啊， 哦，怕人看见， 让什么挂的银行卡。又这个宝，又那个宝，电影票， 以后公交卡也存里头， 该看的不该看， 对对，各种卡什么的，丢了手机太麻烦了。我再劝告大家， 你不要劝告了， 你把自己看好了就足够了。 没有人愿意那么丢手机啊！ 哎，对，丢什么都别丢手机， 丢人。 那后来怎么样了呢？你陪小曹去了是吧？ 小曹最后还是自己联系老头，他觉得跟我多一手实在是没什么必要， 他找你就是一借口。 对。 你看你蒙蒙转向的，算了吧。 对，小曹对你又失去兴趣了。 对，后来我们俩就不联系了嘛。 说他们是蜜月照是不是？就这手机里面好多蜜月照是吧？所以他们挺重视的。你知道现在拍这结婚照，那真是对体力和精力的一个考验。 哎呦，耐心， 这不应该。从他嘴里说这话，你又没结过婚，你怎么知道那么费劲啊？ 那天王大磊给人拍婚纱照回来说来的。 哦，吓死我了！ 不是，我这什么活都干，那天给人当个助手。 对 啊， 他们主任的活能不干吗？ 啊、哦，他们主任。 哦，对，王老师。 哎，你好，你好，你好， 王老师，这个今天我们是结婚照，新娘和新郎结婚，您明白吧？ 您拿我当傻了吧？ 强调一下， 您是我的助理是吧？ 哦，我是您的，我是对。 对， 您呀，做好本职工作，我让你干什么干什么，别逼我。 确实确实听您便宜，不是那个技术好 啊， 记住 啊，对对对，我片面的技术确实不错。 有主任，我叔他的关系。 我说是您叔啊。哦，公子， 所以呢，就劳驾您一趟了，就。 哎，不，您客气客气，应该的，应该的。 因为这个新人呢很挑剔，这是新郎。 哦，这是新郎啊、哦！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新郎呢是国外留学回来的，一个海归。 Yes, I'm a tortoise。 太好了。 哎，可能会提出一些高标准、高品质的要求。 对您的高标准、高要求。 哎，希望您理解。 您还让他不要说话了啊？行，没问题，我保证尽力拍好，这您绝对放心啊！不满意，咱们可以重来，好吧？ 不满意。 我还没拍呢， 这话说的我就不满意。 您有什么不满意？ 什么叫不满意？重来呀、 啊， 一定得满意了。 啊， 这意思， 对对对，我就是说您放心，咱们可以修改，可以商榷啊。 第一个呢是这样，我们新娘要求呢，一定要把蓝天白云还有这片海 啊，没问题，放心吧，这角度我选好就行。 嗯， 好， 好， 来您摆个姿势。 那新郎对，您可以把西服搭在肩上。哎，对对对，对，拧点腰，斜点胯。好， 嗯，大家还得站好了啊， 哎， 得跟正经人一样啊。别老斜腰拉胯的，哎，对， 好，新娘非常美，把婚纱提起来点，好， 哎，别提太高了， 好，来来，爷们儿乐一个，走，哎，走。 新娘子手捧花，来来来，往这边看。 哎，走。 哦，那个王老师啊，新娘说了一下，说您那个您的角度还是偏高了。 哦， 他也懂一些摄影，他说您再低一点，再低 点，你再往下蹲点。 哎，再低，再低， 还低。 哎，躺吧，要不您躺下来。 我躺了。 哎， 我躺着。 不行不行，躺吧，给他挖一坑。 这你要埋我是怎么的？ 稍微啊，浅地表一点点，您别着急啊。 浅坑， 就为了要这大云彩，好吧？ 哦，这好像不是。怎么还要凿地给机器啊？这好像挖的不是一点点，这埋地基都够了，就别提埋我了。 三号挖掘机过来一下。 挖掘机。 哎，说到说到说到， 我一铲子我就完了。哎，这回不错吧？ 哇，真不错， 是吧？ 到底是主任推荐的。 是是是， 满意满意满意。 好， 换呢，换。 好好好， 城堡下一站。 拍城堡了，拍城堡。 城堡呢？ 海边就到城堡了，那行。 我们有车拉您过去。 我信我信，先把我从坑里蹬上来吧。 啊，给王老师蹬上来。 新娘子说了，一定要把城堡的那种巍峨耸立拍出来。 要拍这个，那坑还得再深点。 新娘子说了，嗯，说不进坑，这回让王老师蹲水里。 对，蹲水里。 因为这样，他要这个城堡的倒影，没有水，没有倒影。如果您的镜头拿得非常之低的话，那么您就是一个仰视拍法，这样显得新娘子腿非常长，就光辉万丈的那种感觉。 光辉万丈。 水面有这个城堡的倒影，所以您必须是。哎呀，你看您鞋保不住了， 我可以脱了鞋下去。 这个要不然您那裤子能剪吗？ 裤子不能剪，我能换。 卷起来，卷起来。 哎，卷起来，再往上。 哎，好， 再往上， 再往上， 不能再 往上， 再往上， 再往上，就到胸口了。行了吧？ 再低点， 再低点， 好， 再低点， 好， 再低点。来那个二号挖掘机，把那个水 挖掘机一直跟来的 水坑再挖深一点， 好嘛。 哎，王老师，您那个就是您那个。裤兜进水了， 那就别绑着了，连裤腰都没了，裤兜没法不进水。 好，抓拍一个，低点，哎，低点。 好， 哎呦，真不错， 是吧？ 太好了，太好了。 哎哎，您客气，您客气，效果不错啊。 嗯， 黄妞 又换了。好，咱们打一枪，欢迎 黄妞，黄妞，黄妞，黄妞， 欢迎欢迎。这 拉点鞋给咱。 就一水泡子，水泡子有一个残破的木桥。你别看着破，拍出来还挺漂亮， 是吧？ 嗯， 我坐二号挖掘机去吧。 您这么着，给您抱着，您睡会儿，一会儿就到。 我睡挖掘机上。 王老师，醒醒！ 啊， 王老师，您到了。 怎么着？我正睡香呢。 哎，到了。 这真的是破了。 来， 新郎，您可以跟新娘呢，哎，你们相拥在桥上来一个接吻的动作。 哎，这好，这浪漫。 那王老师呢，就趴在桥边台阶上，把下巴放台阶那儿正合适。 王老师这动作真好。 那当然了，我练过射击， 50米起卧。 哎，对，王老师匍匐往前，再往前匍匐。 您让我起来到这再趴一下好不好？老让我匍匐着往前， 这样位置好调。 关键又太往前了，往后点，非常好。 好， 好的，好的，好的， 这不错吧？ 好。哎呀，您别往使怪相啊。 我没使。 您躺那儿怎么那么可乐呀？ 哎，要不你来，行吧？ 行，我来。 哎，你来，你来吧。 哎， 看他也不乐意。 哎， 新娘提什么要求了？ 换你了。 我拍。 那个什么，给我们来平拍就行了。 哎，这还换我吗？ 好，我换下一个。 下一个是这样的，是要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从上向下俯拍新郎新娘。 王老师，他们蹲下了，太好了。 王老师， 你们蹲下吧。 别的，你上树吧。 哎呀，王老师这个体型上树 费点劲哈，来吊车，你吊起来。 这么着吧，我来。 啊，你来。 王老师，你在底下，你先蹲下。好， 蹲下啊。 哎呀， 哎，怎么样？ 起，好起，起。 我就这么高。 别晃了，抖了。五分。嘘，王老师稳着点啊，王老师。 我得稳得住啊。 王老师，我也不沉，也就160。 嚯，那还要多沉啊？ 好，非常好。你看新郎安详的笑容， 死啊！ 话说新郎新娘也不容易啊， 没有摄影师不容易。 现在摄影师呢，你必须学会什么呢？不是随时随地有升降台，所以呢，你得有点人猿泰山的技能，平衡感很重要，不小心你会栽下去。如果你怕水，就要被同行打压了。新郎新娘要泡水的话，你也绝对轻松不了。浪来了，快走一个。浪来了，再走一个。 怎么老在浪里头啊？ 拍摄周期长，皮肤皱了吧？ 好嘛， 玩潜水照大阵仗，是不是有点噎得慌？ 我觉得拍这照片得张顺来，